我爱是我，你还是你，加在一起是勇气。这是游戏，不问结局，只有狂热最彻底。没有过去，忘了经历，今天我们在这里。一二三。心意，我爱是我，你还是你，加在一起是勇气。这是游戏，不问结局，只有狂热最彻底。没有过去，忘了经历。